的伴侣抢够长，舍不得一成一成的纠葛，舍不得日晒一日的狂热。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苦涩的离，在坐车上东东巴才一分不疲。大雨的天，水滴爬满暮色玻璃，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纪律游戏啊！背起行囊，我要去远远方，远都可以。去遗忘，我不需要缥缈的天堂，我只要眼前风景如画，舍不得一盏一盏的酒喝，舍不得日升一日的萧瑟，舍不得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。 有的时候不闻不问，不一定是忘记了，但一定是疏远了。彼此沉默太久，可能就连主动打招呼都需要勇气，往往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勇气。 抬头看看天晴了没有，雨下过后不知道乌云走没走，过去早成为回忆，和我还一样爱你，还在梦里偷偷的亲吻你，无法收集有你的空气，无法编辑你那些快乐疯狂的事，无法记录下来那我和我爱我的言语，往后一切太可惜，恨我爱你，恨我无法找回自己，恨我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心底都是回忆，好的你，坏的你。 牵着我的手，骄傲的抬着头，陪我笑，我吻我的温柔。不再有恨我爱你，恨我无法找回自己，恨我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心底都是回忆，好的你恨我爱你，恨我让你徘徊不去，恨我在远处执着到处找寻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让你完全占据，笑得你

眼睛对他最有吸引力，有你猜忌你的隐形眼睛，他已经和我招交之意，想念记忆不要放弃，眼睛想也有他的美丽，那想对眼睛放出你的眼里，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，想念记忆不要怀疑，你的眼睛对他最有吸引力，有你猜忌你的隐形眼睛，他已经和我交交之力， stay away.

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，就算多爱过自忘了吧。答案是说慢慢的勇敢，爱就勇敢擦亮未来，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答案是说慢慢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，天长地久爱哭是来刹那的情话。答案是说慢慢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人一枝花。曲曲折折或各种天涯，爱不知道你都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，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有着冒着胜利的心伤。应该还是说拜拜，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，就看着爱就死亡了吧。爱就勇敢散发未来，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答案是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，天长地久爱就是来傻傻的情话。答案是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话。天长地久爱不是来傻傻的情话。答案是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话。 的时候，音乐就是全部。他做回自己，不留多少消息。孙燕姿坚持自我，引导流行的年代偶像，为我们带来任性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活得任性一点。 喜欢听歌，感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睡不着，我就醒着，不再。让日子被打乱了，寂寞很吵，我很听进去很多种聪明，最听最呼吸疲惫东西，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，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，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犯错。失去包容， 出一个能看不到结果，终于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很痛。喜欢听歌，动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 海口字典没入过，恋人早去看英雄。若把爱意当明月，明月为你赶忘了却，默默枕住你泪眼，世界毁灭没看见，用纸打败去冬天，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见，他的声音颤抖，结局总是太平忙乱再重写，这一间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。我想你跨下海口，先为你一尘不过，等吹后千年后万年后，爱痛都依旧，这旧的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那头，道别后，我想泪的要流。 海口字典没入过，恋人早去恨英雄。我把爱意当明月，明月为你盼望的酒，默默沾入你泪。爱去冬天，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见，他的声音颤抖，结局总是太平慢乱再重写，这一间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。我想你跨下海口，先为你一尘不过，等吹后千年后万年后，爱痛的依旧，可这个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那头，划破的手还紧透，道别后我想泪都要流。 想为你一尘不过，冷 速度缓慢。